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41章。几位老师都是瞪着眼睛，白眉老师说道， 他有整整三个系要修炼，雷系与火系的修为已经够高了，要是连召唤系都已经达到了中阶，那这家伙的修炼速度未免也太可怕了吧。 莫凡最终还是没有施展出中阶的召唤系魔法，这让所有的老师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差点被这家伙给吓死了，没有七月兽就好。莫凡的召唤系其实早就达到中阶了，召唤系的星图他也已经可以描画得非常娴熟了，问题在于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买一个合适的契约兽。契约兽当中培养起来实力能够达到极星狼级别的价格都在4000万之上，而购买实力不如极星狼的幼宠，那也没有多大意义了。赛场上赵继吓出了一身冷汗呢，等到发现莫凡确实没有契约兽之后，他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次挑战风波闹得全校皆知了，而如果由自己来彻底终结掉这个大魔头，对自己名声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想来家族那边也会越发的重视自己的。赵继知道莫凡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他也不给莫凡过多的喘息机会，火系的终结魔法已经在他的右拳上炙热的燃烧了起来。在燃烧终结魔法之前，他的周身出现了一道把他包裹起来的弧面的光盾，金色的光芒形成了一个360度的庇佑，把它完美的守护在其中。莫凡的初阶魔法纵然威力强大，可是却无法轰开赵继的这光系的防御，再加上这个赵继使用的是零级的光种，防御能力要强上很多。莫凡最讨厌遇到的就是火与土双修的法师，而同样的以防御能力著称的光系也是莫凡最不喜欢遇到的。光系魔法甚至可以完美的克制掉自己的暗影系力量。 千钧霹雳夜叉， 莫凡直接动用中阶能力了，手指斜指着夜空，一片紫黑色的雷云迅速的出现在了赵继的上方。随着莫凡指尖有雷光在闪烁，雷云当中一道粗狂的紫黑色霹雳闪电无比耀眼的轰向了地面，雷电下坠到一半的时候分裂开无数道叉状的闪电，像是一只黑色的魔爪撕开了这片空间，空间也因为这股力量而颤栗了起来。霹雳夜叉的威力惊人，可以算是除猎犬九宫之外威力最强的魔法，可是这个狡猾的赵继倒好像是故意引诱莫凡使用耗费魔能的终极魔法似的，在看到霹雳出现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把右拳上的火焰都给熄灭了，迅速地描画起了光系的魔法来。 光耀画壁， 一道道金色的光芒在赵继的上方快速地编织着，化作了一块带着弧面的金色的悬浮光壁，悬浮的力量轰落在这圣光之壁上，却好像是被吸收了一样，原本足以造成巨大毁灭效果的群体轰鸣竟然一下子悄无声息地被化解了。紫黑色的雷电被不断地分解，化成了无数的丝状，遍布在了整个硕大的光釉画壁之上。渐渐的，这些丝状的雷电也开始消失，最后全都被化开了。 想要一鼓作气地把我干掉，这样一个终极魔法施展之后，你又还剩多少力气跟我继续战斗下去？ 赵继阴险地笑着，莫凡并不在意赵继的挑衅，他就在原地站着，一副已经油尽灯枯的样子。 该为你的狂妄付出点代价了。 赵继右拳上重新燃烧起了烈焰，朝着四面八方铺开的火焰之环随着赵继的星图描画而全都收敛在他的手腕上，手腕上的能量都快要喷涌出来了。 猎拳地煞， 赵继同样是拥有零级火焰的强者，他的猎拳地煞的威力和李玉洁属于同一个级别的，通红的火焰照亮了这片比赛场， 莫凡不得不使用了明离盾，并且不停地往后退着，尽量避开猎拳地煞最中央的恐怖威力。明离盾虽然为他挡下了大部分的力量，可是滚烫的地煞花瓣还是打在莫凡的身上，莫凡心爱的上衣被焚成了灰烬，露出了被烫伤的胸膛。火焰充斥在莫凡的全身，若不是他本身就拥有火焰的抗性，身体早就被烧得面目全非了。明离盾能够阻挡下的是地煞花足以将人体焚成灰烬的那股巨大的能量，赵继附带着的灵种火焰拥有很强的灼伤效果，却是抵挡不住的。莫凡受伤了，这火焰让他疼得直咧嘴，身上好几处也出现了明显的烧伤的迹象。赵继看到他已经被自己打伤，脸上有了笑容，感觉自己已经离胜利很近了。他的光佑化臂已经消失了，这种情况下他只要给莫凡轰上一拳，那么这场战斗就彻底结束了。地煞之花还残留着一大片刺目的火焰在赛台当中燃烧着，施展出明离盾的莫凡站在这片火红之中，火光映出了他脸上一个奇怪的笑容。突然，明离盾中一道如长矛一样的尖刺毫无征兆地从盾牌的中央飞窜而出，这是明离盾的反击效果，明离反刺。他穿过了那朵正在燃烧的地煞之花，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出现在了有些得意的赵继面前。明离反刺像一柄划破暗夜的冷剑，狠狠地划破了这一片火焰通红的区域。而还在得意的赵继根本没察觉，等到那段可以穿透一切的冰寒已经袭来的时候，他才大叫不好。 严正！ 裁判席位上反应极快的魏荣老师手中出现了一股褐色的元素，几乎没有人看到他描画星图，一道岩石的壁障赫然地出现在了赵继的面前。嚓的一下，那明离反刺狠狠地贯穿这个岩石防御上，尖端的部位更是近乎刺到了赵继的面门，赵继的冷汗疯狂地冒了出来，他身体僵住了，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岩石保护，又有些惊恐地看着差点要了自己命的明离反刺。 赵继，假如是面对妖魔你已经没命了，你输了，下来吧。 魏荣冷哼了一声，赵继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已经没有战斗力的莫凡竟然会如同毒蝎一样垂死的反蛰，就因为一点点的松懈，自己便输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挑战。他抬起头看到身上还有明显烧伤的莫凡，强行支撑起一些败后的尊严说道， 让他受伤也够了。 火院的学员一片的哀然，他们没想到连挑战者当中最强的赵继都败下阵了，赵继未免也太不小心了，明明是一个稳胜的局面，生生被莫凡给反杀了。这话又说回来，对方的盾魔具未免太特殊了，竟然还拥有反刺的效果，一般人还真不会想到。最重要的是，这个大魔头确实被赵继的猎拳给轰伤了，一副要败下的样子，谁知道那个盾魔具上面还暗藏着杀机。啊，这明离盾的防御效果算不上很强，但反击能力还不错，钱没有白花。莫凡把明离盾给收了起来，喃喃自语地说道。他本来是想笑的，但身上滚烫的烧伤让他疼得已经笑不出来了，还好不算是特别的严重，不然无法集中精神描画星轨就会彻底的失去战斗力的。赵继走到了比赛台下面，眼睛依旧毒辣地回头看着莫凡，走着走着险些撞到了一个头发染成金黄色颇有身高的男子。金黄色头发的男子皮肤白皙，鼻梁挺翘，有着西方人一样的棱角分明的立体面孔，却不失东方的那种俊美，和脸上皮肤都满是奇怪黑色色素的赵继相比，确实出色太多了。 原来你也在，只差一点点我就可以为我们赵氏打响一个名头了，不过我火焰的滋味肯定让他很难受，再不去他整张皮都得一片焦。 赵继对这名金发男子说道。金发男子比赵继高出大半头，他目光冷冷地俯视着赵继， 忽然间金发男子扬起手，反手一个耳光狠狠打在赵记的脸上，啪的一声，这记耳光打得非常响亮。赛场上人们都在议论接下去如何处理大魔头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赵记被打了，一下子目光都纷纷集中了过去。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42章。 这人谁呀？ 是啊，101名的赵介都敢打。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刚才没看到，赵介怎么被打了？ 人们一下子开始议论了，他们清楚地看到赵介被打得往后退了几步，一颗带血的牙掉在地上了。那金色头发男子的这一耳光是得有多重啊？血从赵介的嘴角流了出来，赵介满眼愤怒，却又不敢把这份愤怒完全表现在脸上。他盯着这个堂弟，更多的是难以置信。 我不就是输了一个挑战吗？ 赵介尽量地隐忍着。那些熟悉赵记的人也都觉得不可思议，赵记一直都是睚眦必报的，为什么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竟然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狠狠地抽一耳光，难道还不够颜面扫地？难道还不上去跟他拼命吗？ 给我滚，在我没直接废了你之前。 金色头发男子怒视着赵记说道。赵记这身份明显比这个人低了很多，他纵然有再多的耻辱也不敢多说半句。他看了一眼脚下的牙，一脸恶相的愤然离开了。 这位同学，在学校里做这么粗鲁的事情可不太好。 白眉老师看了一眼火气很大的金色头发男子，带着几分劝说的说道。 老师，我在处理家事而已，抱歉。 金色头发男子很快又浮起了一个笑容，和刚才的凶神恶煞判若两人。魏荣也看到这一幕了，自己的学员被打他自然不高兴，可看到赵记连屁都不敢放，便大致猜测出这名金头发男子来头肯定不小，也就没有多管闲事。很多人完全没明白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赛台上那个已经裸露了上半身的莫凡却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大半年没见了，火气要不要这么大呀？莫凡显得和那名金色头发男子非常熟，站在台上跟他打起招呼。 你倒是老样子，要不是闲着无聊听说有大挑战，我都不知道你回学校了。 金色头发的男子也笑了起来，像是个老朋友见面似的。 哈，正常挑战而已，莫凡说道。 那我管不了，我只在意的是谁伤了我赵满言的朋友，不管他是谁，我都不会对他客气，何况是一条吃我家饭的狗。 赵满言说道。头发染得不错呀。 我以为这次看到你是躺在棺材里面的。很好啊，积极参加学校活动。 赵满言咧开了一个笑容，眼睛里面却是有什么在闪烁着。上一次看到莫凡，那是莫凡头发根根的倒立着，身上缭绕着一股邪恶满意的能量，就正是军统陆年他们无比可怕的恶魔实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这个为了救大家去化身恶魔的家伙了。让赵满言无比欣喜和触动的是，看到莫凡生生地站在了这儿，如同当年第一次进入明珠学府狂妄地掠夺全系的资源一样，在这里连斩200多名火焰的挑战者。赵满言确认莫凡没死，压在心中的包袱也一下子散去了大半。至于那个弄伤了自己出生入死兄弟的狗赵记，回去再好好收拾他。他赵满言这条命都是莫凡给的，便是赵家的恩人了。赵记一身的修为和灵种全都是赵家给的，打他一颗牙算是轻的了。赵满言也不打扰莫凡的这份挑战整个火焰的雅兴，搂着一位穿着性感的新女朋友找了个位置坐下了。莫凡看到赵满言又换女友了，也是无语。 下一个挑战者，467名。 魏荣 念出了挑战者的名字。然而赵继败下阵来的话，之后的挑战者未必能够对莫凡构成威胁。这种400名之后的挑战者很轻易就会被莫凡给解决的。挑战者已经超过200人了，战斗也快持续到下半夜了。换作是往常，大家都在自己的公寓当中休息或者明修了，今天这场比赛依旧是人满为患。赵继之后的挑战者都对莫凡没什么威胁，即便是莫凡已经没多少魔能释放终结魔法，他们也敌不过受伤情况下的莫凡的初阶的攻击。不过渐渐的，人们发现了一个值得欣慰的事儿，那就是莫凡已经有些精疲力尽的样子了。其实在跟赵继战斗的时候，莫凡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了，能够把赵继给打败还是靠明离盾的反刺一招制胜的。 总算把这个大魔头给耗干了，接下去应该只要出现一名前200名的，他就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了。 哎呦，别说是200名了，只要不是600名之后的那种蠢材啊，基本上就了结了他了。 也不知道你们高兴个什么劲儿，你们可是被干翻了200多人啊。 一个其他院系的学员说道。 那也好过全军覆没，那样的话我们整个院系就真成笑柄了。 莫凡大魔头的威慑力已经成为事实了，大家真的是怕了这个转系生了。当然更可怕的是，这家伙如果真完成了所有挑战，他们火院就再也别想在别的院系面前抬起头了。 最后一个挑战者173名，周彤。 魏荣鼓足了劲儿，使劲的念叨。不知不觉都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连魏荣自己都觉着这转系生有些可怕。即便这是车轮战，不是人海战，被这转系生打败的人都可以垒成一面高墙了。而火院的学员们听到最后一个挑战者竟然是前200名的学员，顿时有一种死灰复燃的感觉。这个莫凡即便他最后还能够挤出一个魔法来，可是再遇到前200名的强者是断然不可能再获胜了。看来老天对他们火院还是公平的。 给这个周彤捡了一个大便宜啊，早知道我也报名，没准我就是最后一个了。 就别庆幸了，我们火院直接被转系生解决掉了200多个人，以后都不敢再说自己是火院的了。 唉，总比全军覆没要强吧。 那倒是那倒是。 173名的周彤可谓已经是所有人的最后希望了。周彤是个矮个，下面的牙齿包着上面的门牙，长相实在不敢恭维，偏偏又还带着几分自负的小眼睛。他看着莫凡，发出了一个类似于老鼠一样的笑声，开口跟莫凡说道。 我还以为这么迟才报名挑战的我要错过这100名的机会了，真是没有想到啊，你竟然可以坚持到现在。 周彤看似随意的在和莫凡说话，事实上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却有意无意的往一个人的身上看去，那就是刘乾。他跟刘乾的关系其实很一般，但刘乾在知道自己是非常末位的挑战者之后，倒是让他周彤帮了一个小忙。刘乾要莫凡这次被重创，至少是伤的要在医院里面躺上几个月那种，如果完成，刘乾这大财主会有重谢的。刘乾对这个转系生可以说是耿耿于怀了，不过既然有人出钱让自己趁疾病要他命，那这还不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吗？就看看这转系生连一个魔法都施展不出的疲倦模样，便知道这买卖有多么简单了。莫凡站在那儿，脸上有些苍白了，这场战斗持续的太久太久了，他的魔能也消耗殆尽了，再加上身上的伤势正在恶化，能够撑到现在是真的不容易啊。 魏荣老师，赶紧交开始吧，别给他太多休息的时间。 周彤催促地说道，一副迫不及待要获取这胜利果实的模样。魏荣点点头，宣布开始了。话音刚落，突然一个声音窜了出来，正是对魏荣老师说的。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肖院长不知什么时候也到这儿了，并且在魏荣叫开始之前阻止了魏荣。 肖院长。 院长。 几位老师都是急忙礼貌地退让开一个位置来，而魏荣尽管是火院不归肖院长管辖，可别人毕竟是院长，礼敬三分是应该的。 莫凡，你也下来吧，没有必要非搞得鱼死网破的。 对你自己以后火院的发展也没什么好处。 肖院长跟莫凡说道。 哦，您说的对。 莫凡点点头。 向魏荣老师认个错，向全体火院的学长学姐们认个错，毕竟是初来乍到的。 肖院长显然是要主持大局了。 这个好吧。 莫凡也不是牛脾气的人，既然肖院长都发话了，再耗下去确实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43章，莫凡面对着魏荣，向魏荣低头道歉，随后又按照肖院长的意思，当众向全体火院的学员们低头认错。看到这个大魔头看似的诚意，却完全不痛不痒的道歉，火院的人都傻掉了。不是说好一个个道歉过去吗？怎么肖院长一句话就把这家伙的罪名都给洗干净了？ 肖院长，若是不能让他挨个低头道歉，咱们火院还怎么在明珠学府立足啊？ 魏荣终于忍不住小声地说道。 魏荣啊，真要打下去，这个周彤不一定是莫凡的对手。 肖院长也小声地跟魏荣说道。一旁的顾汉老师也点点头，其实一开始他就示意过魏荣了。 他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周彤怎么可能胜不了他？ 魏荣挑起眉毛，有一些气愤地说着。肖院长并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莫凡的真正天赋，毕竟得为世界学府大赛做一些隐藏方面的准备，暴露过多不是很有利，于是小声地在魏荣系主任耳边地说了几句。魏荣也不蠢，尽管肖院长说得很含糊，但他也不由得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来。很快魏荣算是明白肖院长为什么站出来主持了，他这是为了保住火院的声誉。肖院长自然知道莫凡是一个四系的变态，这场战斗如果持续下去，性子固执一点的莫凡若是用暗影系接着战，周彤绝不是莫凡的对手。考虑到将来还要莫凡参加世界学府大赛的，肖院长并不希望莫凡把这个戏暴露出来，毕竟世界学府大赛对整个国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既然这样，那今天的挑战就到此为止吧。 魏荣可没有再敢纠缠下去，肖院长那几句话已经透露一些信息了，魏荣可不敢拿自己的火院声誉开玩笑。既然莫凡都已经跟自己道歉，也向所有学员道歉，大家都有台阶下了。 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 让周彤和他打下去。 是啊，要么我们整个火院像他说的那样，绝大多数都是一群废物，要么他给我们一个个低头认错。 然而火院的学员们却不乐意了，他们要看到莫凡的道歉是一个个道歉过去，毕竟他们今天这脸是丢大了，要不通过这样的方式怎么挽回他们的颜面呢？ 他不是很狂妄的吗？是，他的实力是很强，打到现在我们也承认我们火院很多人都不是他对手，可是他想踩就肆无忌惮地踩踏我们，他想走就这样让他走了。 之前被打败的人说道。莫凡本来就惹了众怒了，现在明显已经体力不支，他明显要输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我说你们火院的有些人啊，别太不要脸了，换作是我这样连番挑战200多人，早就已经没了一点脾气，哪还有那个心思去看他一个一个道歉过去，不嫌丢人已经丢到家了吗？ 人群当中早早前来观看的爱图图他骂道。 是啊，没准人家就是不想让你们火源太难堪，这才好心的放你们一马，谁知道你们还要落井下石，没听到肖院长和系主任老师都说算了吗？你们这些妒忌他今天光芒太过耀眼的人，还在那里维护可笑的自尊。 别的院系的人却是不少站在莫凡这边的，火院的人素来是嚣张霸道，不把别的院系放在眼里， 今天被一个转系生给修理了，真是大快人心。别的院系的人越是这么说，火院的人越是气得七窍生烟，越发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把莫凡放跑。一个集体道歉有什么用呢？很多人就等着这个嚣张狂妄的家伙挨个在他们面前低头认错呢。魏荣听到众学生的反对之声，脸色一下子变沉了很多。本身长相就粗狂的魏荣一旦拉下脸，那是更令人感觉凶神恶煞的。整个火院还是特别敬畏这位系主任的。 都给我闭嘴！ 魏荣声线粗狂地喊道，他的声音很快把众人的抗议之声给盖过去了。就好像是在学堂里，魏荣眉毛一横，便没人敢再多发出一个音符来。魏荣的目光扫视了这一群火院的学员们，开口说道， 今天我已经对你们很失望了，这场挑战到这里也根本没有再进行下去的意义。原本我是想要让火院里的每一名学员都成为精英，成为出色的法师，所以对于半途而废的转系生才会这么苛刻。可既然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不比绝大多数火系学员更弱，那么你们真要对他不满的话，就在之后的时间里用正统的方式堂堂正正地挑战他，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起哄，挽救那一点点的自尊。自尊这东西是需要靠自己的双手拼出来的。我希望有一天有哪位学员是在这个转系生全胜的时候将他击败，那才是对我们火院最好的交代。 魏荣这番话回荡在很多学员的脑子当中，盲从的想要有始有终，却已经忽略他们今天已经输了。不少人都开始自行惭愧了。白眉老师微微点点头，脸上挂着笑容，早这样解决的话，那也不至于引来这么多其他院系的非议啊。 莫凡，你下来吧，你身上的伤也不轻了，再强撑下去的话可能会耽误治疗。 白眉老师说道。莫凡点点头，他确实很难受了，还好肖院长及时赶到了。他走了下来，走到肖院长身边，咧着嘴嘀咕了一句， 你老人家怎么这会儿才来呀？ 嘿，肖院长瞪了莫凡一眼，开口说道， 少惹点事儿有那么难吗？ 莫凡又嘿嘿一笑，没再说什么。 赶紧去治疗。 肖院长看莫凡身上的伤，有些不忍的急忙说道。莫凡已经下场了，无论是火院的还是别的院系的，再怎么意犹未尽，也只能离开这赛场。不过这场从白天一直打到半夜的挑战，必定会在学校流传开的。 还好你的灵种火焰赋予你的火焰抗性很强，换作别人的话，被灼烧了这么久还不去治疗，肯定是要落下几个月的病根。我给你的治疗术只能够把你表面上的伤痕给恢复过来，但在你的身体里应该还残留一些火疾，需要用一些想克属性的药剂来慢慢调理一周。 白眉老师给莫凡检查完身体之后说道。莫凡点点头，印象当中身体要是残有火疾的话都不容小觑的，否则这病会慢慢的渗透到内脏，那时候一般的治愈术就会有些无能为力了，只能靠大量的药材和恢复的魔法来慢慢调理。这种药剂的价格都不低，烈法师们在这上面的花费也会占很大比重的。 谢谢白眉老师，莫凡说道。 话说回来，你的体质好像有点奇怪，你的身体是不是使用过什么不是很正统的方式调理过？ 白眉随口问了一句。啊，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 具体我也说不上来，一般来说被火焰灼伤的人，他的伤势肯定会恶化，恶化到极致的时候甚至会威胁到生命。但我发现你啊，自从挑战台上下来休息的时候，你的伤处有缓慢的恢复的状况。 那这不是好事吗？说明我恢复力惊人。 白眉老师摇摇头，又上下打量了一眼莫凡，接着说道， 要是恢复正常的话，我自然不会这么问。你的身体有些奇怪，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你去找一位实力更强的治愈系法师，对你的身体进行一番全面的检查。我感觉到你身体里有一股很暴躁的因子在，不像是我们常见的元素魔法、白魔法、次元魔法。非要说的话，它好像同黑魔法靠近。 莫凡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位白眉老师，自己曾获得过恶魔系的力量，貌似在南方军部的一些老法师眼中，体内的这些残余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这位白眉老师的修为貌似非常高，不然怎么会感知到这些呢？恶魔系如果真是一个魔法系的话，他也会被归入到黑魔法当中的。这让莫凡不得不对这位白眉老师刮目相看。 好的，我会咨询的，谢谢老师。 莫凡回答说。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44章。回到公寓，莫凡已经精疲力尽了。艾图图晃着一对硕大的玉兔，在莫凡躺的沙发旁边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这姑娘显得特别兴奋，大眼睛里面难得闪烁出了对莫凡几分崇拜的光芒。一旁的木奴娇倒是更在意他身上的伤势，有些埋怨莫凡刚回学校就不该这样肆无忌惮地出风头。莫凡听着他们的话，不知不觉睡过去了，他太累了，不过今天打得也很爽。大半夜莫凡醒来，发现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莺莺燕燕的大厅里边现在是一片的寂静。莫凡到冰箱里面拿了一瓶水果啤酒，换到了空气更好一些的阳台上躺着。 啊，这个主校区学员的整体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了很多，火院天生灵种的人也不过排在100多名，那前100的人岂不是不少都能够跟我较量一番吗？而前50乃至前10的，那不都是一群怪物了吗？ 莫凡喝了一口菠萝味的啤酒，自言自语地说道。况且这还是整个主校区其中一个院系而已，若是放到所有院系当中，实力强的人多如牛毛，自己想脱颖而出的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升的，契约兽这边如果能够获得，实力会有一个大幅增长的，雷系星云也应该尽快修炼到第3个级别，暗影系就更不用说了，至今还在第1个级别，巨影钉双子还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就是魔具了，自己身上其实也才2件魔具，据说那些排行前50的人多数都拥有一整套，跟这些人对战的话，魔具这边自己就吃了大亏了。看来自己要更加勤奋地修炼了，把这些实力的空白都给填补起来。 哎，这大半年自己的修为没有怎么提升，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主校区的竞争确实比自己想象中激烈多了，而且资源的分配确实再直接不过了。要将雷系星云提升到第3级别的话，必须借助3部塔来修炼。本身小泥鳅这儿提供的明修速度让莫凡可以比较快速地度过一些修炼的积累期，但是要冲破这个修为的关卡的话，还是必须借助3部塔这种元素浓度相当高的特殊空间。前50名的学员才拥有进入3部塔修炼的资格，自己这才100名，还离得有些小远呢。况且自己这一周需要调理身体，尽管干掉了所有的挑战者，但自己也不可能向别人发起挑战。 争取在第2个挑战中拿下一个比较高的排名吧。 莫凡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拿起易拉罐一口把啤酒都喝掉了。火焰的烧伤很令人烦躁的，总感觉身体当中有什么东西在烧，隐隐作痛。这种冰饮其实喝下去也没什么用，但就是感觉到很爽。每个月的第4周是第2个挑战周。第1个挑战周，莫凡是被车轮挑战，但半个月之后，莫凡可就要开始冲排名了。学院给的资源这么可观，若是不能够最大限度夺下来的话，实力肯定很容易落后的。在公寓里休养了一周， 感到自己身体已经康复之后，莫凡想起了包老头说过的事儿，于是就带上了心爱的蛇鳞往东方明珠魔法塔去了。有介绍信，莫凡到了中球体魔法协会大厅，很快就找到了那位在明珠塔内非常有名的楷模具锻造师霍陀。霍陀地位非常高，在这魔法协会之中拥有属于他自己的一间奢侈的接客室。以东方明珠法师塔中球体的高度，目光穿过落地窗，便好像可以将黄浦江最美的那一段给尽收眼底。国内最权威的两座魔法协会，一个是北京帝都的魔法宫廷，一个就是东方明珠法师了。而能够在这种地方拥有这样一间会客厅的，那绝不是一般的人。看来包老头确实是一个隐世牛人。 你好，我是霍老师的弟子，我叫李继南。 一名穿戴整洁的年轻男子跟莫凡彬彬有礼地说道。 哦，你好你好，我是来找霍老师的，他没在吗？ 莫凡看着这个名字很不要脸的家伙说道。 他在倒是在，不过老师脾气不是非常好。 李俊南小声地说了一句。 哦，我明白了，但包老头跟我说过，我手上的这些材料估计只有霍陀老先生才做得了，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跟老先生说一声。 莫凡认真而又坦诚地说道。建造师一般是土系法师，锻造师大部分是雷系和火系的法师，妖魔的异骨、异鳞、异皮之类的都是材质特殊的东西，一般的机械物根本就分解不了，必须依仗锻造师们特殊的火焰冶炼与雷电电解才行。就比如说金子，要像金子变成我们需要的首饰的话，需要先把金子给融了，然后再用模具把它们凝固成我们需要的形状。模具需要的所有材料同样需要先降解，不然从妖魔身上获取的这些材料怎么可能就刚好是靴子、铠甲、镯子、坠子或是戒指这些可佩戴的状态呢？由于模具是跟人的灵魂相连的，使用时候需要激活，这个世界上唯有妖魔身上的异皮、异骨、异爪、异鳞和异羽，这些是附带着与人类灵魂相融的能量，因此才会有无数的猎法师们不停地在外面狩猎，就是为了获得这些能够锻造并与人灵魂相连的模具材料。莫凡手上的这些鳞片是蛇族的异鳞，可是图腾玄蛇那是什么级别的生物啊？ BOSS 中的 BOSS 啊，君主级中的战斗机了，他的异鳞绝不是什么锻造师就可以轻易分解的，这一点包老头很早就跟莫凡说过了。这个李俊南明显是霍陀这老家伙派来打发自己的，莫凡也不绕弯子了，很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李俊南听到莫凡这句话自然不是很高兴了，他好歹是受到了霍陀真传的弟子，老师能够做的他也基本可以做，更何况你一个20来岁的年轻法师能弄到什么材料呢？还有他李俊南这种级别锻造师搞不定的吗？ 你的毅力能不能给我看看？ 李俊南还算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并没有直接跟莫凡翻脸，但是李俊南也不是个好脾气的人，眼前这小子要拿出一个并不入自己法眼的材料来，他会直接告诉他下了东方明珠塔，坐地铁2号线到南京路东站站内换乘10号线再到天童路站下车，七浦路那边路边摊有很多可以给他做模具的锻造师。可以。莫凡打开了包，把一片青黑色的蛇鳞给取了出来。蛇鳞其实就两片，可是想想图腾玄蛇那体型就可以知道，这两片蛇鳞基本上就有人的一件衣服那么大了。青黑色的蛇鳞摆在这桌面上，有点像一块刚从煤炉里拿出来的老皮革，并没有绝大多数旷世珍宝那样拿出来就闪耀出醉人心神光芒的逼格。为什么会这样莫凡也不知道，反正这还是唐月给自己的。想来也是，如果这皮还是那样焕发出神光的话，图腾玄蛇退下它干嘛呀？ 这黑不溜秋的东西麻烦你。 李俊南冷哼了一声，刚要告诉莫凡怎么坐地铁的时候，他忽然间感觉这蛇鳞有些奇怪似的，蛇纹都没有，怎么着也得让这个傻瓜死得明白才行，于是就说道。 你知道蛇纹吗？ 知道。 你这种材料很垃圾。 为什么？莫凡挑起眉毛。 越高贵的蛇 神纹却也精细，你这神灵上面连一条神纹都没有，黑青黑青一片，奴仆级生物上拔下来的材料吧。 李俊南说道。莫凡仔细看了一下，自己这材料还真是一片的青黑，根本看不到一条蛇纹。可是尼玛，这可是图腾玄蛇身上的两片鳞呢，蛇纹那种贯穿它全身的图纹怎么可能在两片小小的蛇鳞上体现呢？这整块材料上都泛着背青色，这就是纹路好吗？我能说这蛇鳞不是一整条蛇身上拔下来的吗？莫凡说道。李俊南笑了，甭管是从一条蛇还是半条蛇身上拔下来的，这没纹路的蛇就是铁一样的事实，就是垃圾材料。哦，也不能称之为垃圾材料，对于这种小法师来说，这种异鳞怎么着也能卖个百来万，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只是他货字招牌怎么着都看不上这种货色。莫凡指着蛇鳞和李俊南说道，蛇纹就在这儿啊，青色的就是。李俊南看此人如此胡搅蛮缠，有些生气了。 你当我瞎吗？这上面什么都没有，拿着你的东西赶紧滚。 莫凡都快哭了，他想给这个人解释清楚，可是一见他那副蛮狠的样子，便觉得他怎么都不会相信自己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45章。 什么事情吵吵闹闹？小李子呀，不想在这干了？不知道师父我最怕被打扰的吗？ 一名眉毛胡须和鬓发都是紫色的老人喊了一声，李俊南赶紧给老师道歉，并一脸恶相地瞪着莫凡。莫凡也知道小鬼难缠，索性喊了一声，哦，霍老先生，晚辈莫凡，是包老头介绍我来您这儿的，听闻您锻造楷模具的本领在这魔都也是盛名已久，我到了其他几位有名的锻造师那里，他们都说这样的特殊材料只有您能做，所以特意在这儿等候多时了。李俊南瞪大了眼睛，这年轻人怎么可以如此不要脸呢？等候多时个毛线呢，五分钟都不到，亏他说得出口。 你这人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你以为我师父是那种你说几句好听的话他就会上你当？ 李俊南话说到一半，突然间听到后面传来了被推开门的声音。李俊南回过头，却发现自己的老师已经衣衫笔挺地走了出来，一副泰山北斗的做派，脸上是世外高人的那样无怒无喜，眼睛里面却闪烁着几分得意。他一边走过来，一边带着不屑说道， 令喜、姑苏莲、车荣这几个老眼昏花的家伙哪能跟我霍陀比，也算他们识相，知道这个世界上我霍陀专治疑难杂症，你小子手上是什么好材料，让我看看。 莫凡见霍陀已经出来，脸上带着窃喜，李俊南这一巴掌打在自己脑门上，自己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师傅呢？李俊南倒是抢先说道， 师傅，你不是告诉我怎么识别蛇族的血统吗？一般而言，血统越高贵的，它的蛇纹就越精细，我看这个材料青黑青黑的，根本就看不到有蛇纹，所以我断定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材料。 霍陀走了过来，仔细地打量这两片材料，脸上的表情却在不断地变化。 你这蠢货，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上品材料下面必须用最好的冰纸垫背，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在桌子上？桌子上多脏啊，沾了一点灰尘，老夫我冶炼起来得费多少功夫啊。 霍陀转过头，就是对李俊南劈头盖脸地骂着，说着霍陀自己去找了一张冰纸，小心翼翼地把两片鳞放在了上面，那双眼睛里边泛着的光芒更是带着几分贪婪。 可惜啊，可惜，这不是真的异鳞，不然这会是稀世珍宝。哎， 霍陀最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莫凡不由得对老人刮目相看说道，您可真是好眼力，这是一块经过提炼之后的蛇鳞，并不是真正的异材料。 也很不错了，就是提炼的时候有一点瑕疵，好好加工一番，能够做出一件非常上等的楷模具来。 霍陀说道。一旁的李俊南更是快疯了。 什么？这还是人工的异材料，又没有蛇纹，连材料都是高仿，这玩意儿就是地摊货。师傅，你确定不要将它轰出去？ 轰什么轰？你这么蠢，我都想把你轰出去了。谁跟你说这没有蛇纹的？这蛇纹大的已经布满了整块材料。 霍陀没好气地说道。李俊南更是一头雾水，嘀咕了一句， 这是蛇皮本来的颜色吧？蛇纹就应该是纹理啊。 莫凡也实在不忍心李俊南被骂了，就弱弱地说道，哎呀，哎，你看到的只是那头蛇身上两片很小的鳞片，它的蛇纹是青色的，除非有好几十片放在一起，你才会看到纹理的形状。李俊南瞪起了眼睛，开口说道， 哪有那么大的蛇？ 李俊南这句话倒是点醒了旁边正在欣赏的霍陀，他一脸震惊地看着莫凡，急忙又问道， 莫非这个材料是从…… 莫凡笑着点点头，果然还是老人家识货。 真没想到啊，难怪包老头要把你介绍到我这儿来，你到别的家还真拿这个蛇鳞没有一点办法。 霍陀说道，图腾玄蛇的事情已经不算是什么秘密了，霍陀稍微一联想便猜到这蛇鳞的来历，那就麻烦霍老先生了，我想做一件楷模具。 可以可以，不过我这边订单是排到明年年末去的。 莫凡有些无语了，明年年末猎人争霸赛都开始了，自己还未必能穿得上这件楷模具啊，就不能通融通融吗？ 行啊，给三倍的钱就好了，法定节假日加班费。 霍陀一边细细地欣赏着材料，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莫凡额头上都是黑线，您就不能看在这种材料难得的份上免费帮我做吗？以彰显出您对锻造倾注的是艺术而并非钱财的至高职业修养吗？怎么样？莫凡问了一句。 别跟我扯犊子啊，该给多少钱还给多少钱，你要给不起加班费的话，帮我干点活也行。包老头那边的人多半是出色的猎人，正好我缺点材料，一般的猎人不敢接。 霍陀说道。我还要上学呢。莫凡不太乐意了。 谁说要你到外面了？就这魔都里的东西。 霍陀说道。那你先说说看。莫凡说道。魔都巨大，简直就是一个生态圈，栖息的可不单单是人类，还有不少的妖魔鬼怪。这个概念莫凡是早就有了。三倍的价钱莫凡是怎么都付不起的。因为包老头说了，人情价的情况下，一个楷模具的锻造也得2000万。莫凡把五壳巨蜥的尸体卖了的情况下，都还要自己倒贴一些钱才能付得起锻造费呀。三倍就是6000万，跟抢没什么区别啊。 你听说过吸血鬼吗？ 霍陀压低的嗓音说道。啊，你这种吗？莫凡反问了一句。 没大没小的，我是说那种白天跟正常人类一样，到夜里却需要袭击女人，靠人类血液才能够维持他们强大力量的那种披着人皮的妖魔。这种吸血鬼是从西方那边传过来的。 以前莫凡也只在书里和电影当中见过这样的生物，并且这些东西一般都长得跟自己一样帅得一塌糊涂。等等，你刚才说他们袭击女人？莫凡问道。霍陀点点头，开口说着， 这些吸血鬼是很有品味的，岂止是袭击女人， 他们往往会精挑细选他们的猎物，这个猎物还得是我们眼中的美女，不同的吸血鬼有不同的癖好，有些喜欢长发飘飘的，有些喜欢处子，还有些喜欢皮肤白嫩的。 那你确定他们只吸血吗？莫凡挑着眉毛问道。 我哪知道啊，反正我听说过吸血的过程是缓慢的，他们往往会找一个很僻静的地方慢慢的享受。反正只要是天没亮，他们的尖牙就可以在女人的身上为所欲为。 霍陀一本正经地说道。混蛋，这世上竟然有这样一群畜生，有没有把我莫凡放在眼里啊？莫凡怒斥道。作为一个隐藏在这偌大都市夜幕之下的少女守护者，莫凡最不能容忍的便是像吸血鬼这样的东西了。要是不能把他们连根拔起扫荡清除，真是辱没了自己魔都城管的称号。霍陀见莫凡对这事儿有兴趣，于是又接着说， 我需要一颗牙，吸血鬼的牙，我贴在猎者联盟里面的悬赏，到现在还没有人接。大家以为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我很清楚，这个魔都里已经有这种可以跟人类混杂在一起的特殊生物，并且早就对许多都市女郎们下手了。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